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乱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4点准时在北京青年广播和我们相约，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今天请到了周六女神一梦啊，一起和我助阵周日的这个女神下午茶。 没错，以后周日呢，我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的。 我们就是这个什么青春美少女下午茶组合。 对，没错。哎，那么今天呢，也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嘉宾艺林。 嗯，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艺林。 啊，好正式，好官方， 好官方的一个打招呼。 一点，我们的节目很轻松， 没关系， 叫这个下午茶嘛。 对， 那么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就是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和我们的实时互动。 没错，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的情况。 没错， 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新组合啊，和我们今天的主要是帅气的嘉宾。 是的，是的，尤其我们换了这个新的直播间嘛，我相信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很好奇，我们这个广播台里面内部到底直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所以就欢迎您下载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直播，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不要等啦，赶紧来搜索一下。 是的，那么今天呢，就进入到我们第一部分，女神 马妈妈 麻辣烫，麻辣烫， 有点默契， 对。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大家在直播上的能看到这个标题，就是90后来谈一下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没错， 也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新的电视剧叫《小情人》。 小情人。 对，然后就 突发这种感想，想来聊一下，谈一谈我们大家对于、像父子啊父女关系的一些想法以及观念。 嗯，我觉得可能是我老了，我现在已经不追剧了，所以我对这个小情人好像不是很了解。 没关系，我来帮你介绍一下。 可以，但是我希望小磊啊，还有我们今天嘉宾可以给我普及一下。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对这个也有的有一部分也是不是很了解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没错，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在这个第一条资讯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照片啊。 好，看一组照片。什么照片呢？我们看一下。 什么照片呢？在这儿呢。 这个是 有没有感觉非常眼熟？ 这是衣服是吗？ 对，这是一个橱窗，但是它的这种橱窗设计呢，是有好多杂乱的衣服堆积在一起 啊。 第一张，第二张， 我的天哪！ 第三张，有没有非常眼熟，像我们这个宿舍的样子？ 哎，我跟你说啊，我的宿舍我不知道，就是等一下也问一下我们嘉宾啊，就是我的宿舍呢，就是我尤其是我的凳子啊，就是已经 就不是凳子的这个存在了， 就是已经不是凳子了，就已经裸得很高很高的衣服，而且衣服就是一折哎放上去，一折放上去，觉得很方便， 而且像一个骆驼一样，衣服就像稻草， 对对对， 总用最后一件衣服把这个凳子给压塌。 是的，那我问一下我们的嘉宾，你男生宿舍是什么样子的？很好奇。 其实我觉得男生宿舍有他一个固定的那么一个规律，就是有些人，比如说寝室里的某一个人，他的座位一直是干净的。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一直是乱的。还有一类人，就包括是我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个清洁周期，就是自己去先把它弄乱，然后等找一个有时间的时候再去把它收拾干净。 就是看心情， 就是 是的， 也是两个极端，就是自己会有很脏的时候，也会有很干净的时候。 是的， 这一点其实还是我觉得我也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会先就是把它弄乱，就是因为随心情嘛。 是， 哎，心情不好，哎，不管了， 对对对， 先不收拾了，先都拖那块。 哎，等我勤快的时候我再收拾。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便利的。 艾蕾，你有想过这个女生或者你的心里的女神的闺房是什么样子吗？ 对。 其实我觉得作为闺房就是卧室咯。 哦，对对对，想过是这个样子的吗？ 他肯定，我觉得他首先得有一张床。 哦， 这是必须的吧。但是好像就是应该会有一些毛绒玩具啊，抱枕啊，或者有自己许多喜欢的颜色呀。 那看来我们艺林喜欢的那种女神， 就 是 卡哇伊， 很卡哇伊，然后就是比较小女生。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条资讯呢，就是和一些揭秘女性闺房有关。对，刚刚说的那个这个大橱窗呢，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服装设计。它呢其实不是将这个衣服随性的这个搭在这个橱窗上，而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新非常独特的设计。因为呢，它这是一个有慈善意义的一个橱窗设计 啊。 它 慈善意义， 这些衣服呢来源于这个品牌的一些员工，他们把这些旧存货给捐赠出来，然后呢它传达出来一种环保的讯息，具有慈善意义。然后这些衣服呢会转交一个宣扬可持续发展的医保环的这个回收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呢会帮助正在有发展障碍的成年人，所以呢这个非常有这个独特意义的这种橱窗设计呢，不仅是非常节省这个成本， 是的， 而且能够达到这个环保意义，成为一个话题制造者吧。 对，我觉得这种想法还是很创新的啊。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第二条资讯吧， 就是 也是关于刚才说的那个闺房，对吗？那这个闺房大揭秘呢，就是一些明星啦，现在很火的一线女星，我相信大家对他们的私生活都还是比较关注，也比较好奇的。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是吴昕的 啊，吴昕， 对，这是符合王一林刚刚描述的心里的这种女性闺房的样子， 是很符合我们今天嘉宾说的，她想要她理想中女神的那个闺房的状态， 毛绒的玩具。 而且据说这个吴昕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Hello Kitty 形象，对对对， 然后家里全是这个无处不在的 Hello Kitty。 没错，那再让我们看一张图片，是谁呢？ 这个是赵丽颖的， 赵丽颖， 对，她呢有点偏欧式，比较豪华的这种装修风格。 哦，赵丽颖是那种 比较有这个成熟 稳重的那种型的， 对对对， 是吗？好，那再来看一个，是下一个是谁呢？哎，这是 张雨绮， 张 没有发现她后面的这个衣鞋柜啊，是我们简直就是儿时的这种少女梦啊。 不是儿时，现在也是都是梦想，是所有女人的梦想。 对，就是这个鞋子啊、衣服啊、这个还有墨镜啊，简直就像这个柜台摆的。 嗯，很好看，其实。最后一张， 这是范冰冰的。 哇，范爷， 可爱的猫，它也是偏成熟稳重的这种装修风格。 对，范爷属于是那种闺房豪华、啊。 对对对，它不是有一种自称豪门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它的这个装修呢，也是非常的 中欧风格，是吗？ 对对对，非常好看。 啊，也，但是这个中欧风格以及家具呢，整体也是给这个范冰冰的整个家里面增添了一种公主的气质啊。 没错，小公主还是。 而且有人还说呀，这个范冰冰珍藏了超过10层这个架子的眼镜，比那个眼镜专柜还要多。旁边呢还是堆满了鞋盒，就是刚才我们也看了张云起的那个照片，照片就是在张云起还没有二婚的时候，就是那是他还没有就是再次结婚的时候， 还是单身的时候。 对对对，背后的那个鞋柜就非常 强 眼， 强 眼，对对对，所以 看来这个 对文娱圈的这个女明星，她们真是珍藏的东西太多了啊， 对，叫什么珍藏癖？ 对对对，一整墙全是。 怎么样，一脸书看到目瞪口呆，女生的房间里怎么会像这个商场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女生的一些习惯吧，男生可能更偏向于比较简单一点、舒适一点的那种 简约化， 就 是 一连你看到就是这些明星姐姐们。就是都，哎，这个家里面啊，装修的、啊、都特别特别的那个，特别的豪华呀，或者是可爱这样子的，要么就是哎，一整墙的鞋呀， 任你挑，任你选。 对，以后女朋友这样，你会不会会反对吗？ 还是会热力的这个？ 就是他能去摆练，他也能收拾，我觉得就可以 啊，重在收拾， 对，重在收拾。 他整体的很干净，然后很整齐，他就喜欢买买买，你会同意吗？ 觉得就买买呗，这我 还 能拦得住呢。 就是你会挣钱给女朋友花是吗？ 那是， 哎呀，棒棒的啊， 好意林啊，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三条资讯啊，也是一个电影方面的资讯， 非常的这个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呢，就是最近刚刚上映的《战狼二》。 《战狼二》有没有看过《战狼一》呀，艺林？ 这个我好像看过片段，然后当时还觉得挺热血的。 那你周末没有约朋友去看一下吗？ 没有女朋友约谁呀？ 约朋友啊，约 女朋 友。 大家都在实习，都在放假，都在享受假期，可能，可能要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了。 那有点估计啊，那还是算了，可以下载一个什么 APP， 到时候看看《战狼二》啊。那个前几天呢，咱们这个电影《战狼二》呢，也是正式的全国上映了。你小磊有没有看过《战狼一》？ 没有，但是我也是比较熟悉，就是知道这个片子呢大体讲了什么，也知道它的这个口碑也非常好。 确实是。那4小时内呢就横扫了9741万票房，而且说它仅上了2天就已经票房过亿了。 天哪，这个速度以及这个票房和口碑已经 对，真的是 偷偷的 没错，真的是毫不夸张。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要跟我朋友去看这个《战狼》，结果到也因为可能是周末的原因，他到了11:30的，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吧， 就是几乎是全满的，而且它是 3D 效果的，就一二排都已经满了。你就想想这个电影有多火啊！ 这是前所未见的这种华语超级大片， 没错。 对，像这个燃爆了呀，非常的有热血，这个气息就成为了这个影评的关键词了。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票房，还以14%的排片收获了54.6%的票房。 对， 场均人次更是高达80人，表现也是相当的抢眼。众多影院呢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看这个各大购票平台的这个评分也是非常的高， 非常高。就是在美团上面看他们那个评分的时候是9.7分， 对，很少见， 就 很少见， 已经很就是至少最近这些国语档、国语档的一些这些影片。确实是没有这么高的评分，而且这个也是比较，而且马上就要8.1建军节了嘛， 没错， 而且他这个也是讲这个关于部队上面的一些事情， 非常的应景，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国语片。 战狼二呢的这个炸裂表现啊，为暑期档的后半程贡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局， 没错。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话题的第四部分， 第四个， 对，来 这个话题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话题还蛮新颖的， 是的。 我先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好了，你们觉得这个胖瘦和起床的时间有没有关系？ 胖瘦和起床的时间， 对， 我先说啊， 好， 这个艺林真的。 一脸正气啊， 道貌岸然。 没有说、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和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胖瘦呢和这个睡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睡的时间， 但是和起的时间没有关系。 所以觉得其实如果很晚睡的话，再睡到中午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总的时间是和这个有关吗？ 不是，我是觉得熬夜对胖瘦有关系。 熬夜 就是对，就睡的那个时间。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早起床的人更瘦。 真的吗？ 对，有句话说啊，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最新一项研究表示呢，早起的人更健康也更瘦。如果你是这个姐，你是晚睡晚起的吗？ 我是晚睡晚起。 你是夜猫子型？ 对，我是夜猫子。 就是你看到这里是不是想，哎呀，明天要早起了 啊？这个我觉得有点困难呢，就是因为这一篇报道也是我们就是我们俩一起找的嘛，就是说这个同时研究早起晚起对他们饮食习惯的影响，就是这个有一个专家啊说，结果竟是出乎意料的，发现与这个起床较迟的人相比，早起的人更苗条、更快乐、更健康。然后太晚睡觉会降低睡眠质量，这个确实是我深有体会。其实早上起床就是稍微迟一点，总体睡眠质量也会很差，而且夜猫子容易错过早餐，导致饥一顿饱一顿，暴饮暴食更容易肥胖。 对， 所以呢。所以我作为这个，所以我作为你的姐姐，我觉得我还是要起一个好的榜样啊。 没关系，就是刚刚说你说早起有点困难嘛，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在这个生活工作啊，避免不了一些熬夜。 是是是。 但是熬夜的话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这种健康的休息方式和这个饮食的这个规律。 没错。 对，我们这个健康睡眠方式啊，就是睡得过多和吃得过饱就是一个道理嘛。 对对对。 我们这个吃的八分饱和这个睡的也要八分饱才是最健康的。如果实在没办法要熬夜的话，我们一定要在饮食上这种更加注意你的这种健康的休息和饮食规律，要这个避免咖啡因和酒精，每天要适量的运动。虽然这些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忠告吧，但是为了改善睡眠，我们还是要来坚持一下这种健康的睡眠方式。 没错。 以及如果实在不行必须要熬夜的话，你在饮食上也要注意一点。 是的。 早起啊，或者是中午起来的时候喝一杯粥啊，或者是吃点面包什么的，一定要注重这个早饭。 对，早饭是很重要的。人都说早饭要吃好嘛，是不是？那说了这么多，也问一下这个艺林啊，那就是我相信男生肯定就会什么打游戏熬夜呀、这 真的 男生这个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就是其实我昨天晚上也睡得比较晚， 大概几点？ 大概2点多一点吧。 那确实是蛮晚的。 就是其实那尤其是你晚睡了以后，吃的晚饭已经消化了，会变得饿，然后就想点夜宵。点夜宵吃的话呢，那个时候身体机能 会破坏你的饮食规律。 对，然后也、 等一下，你们宿舍可以点夜宵吗？我好好奇， 好想坐在你们。 你抓错重点了，姐。 这个有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是是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哎呀，没关系，这个当惯了夜猫子啊，我们这个无法成为早鸟人也是很难的。但是你可以改变饮食习惯，然后可以尝试补充水果、蔬菜、蛋白质这些健康食物， 没错， 减少糖摄取。然后用充足的这种方式来补充我们的睡眠， 是是是， 就可以成为健康的夜猫族。 没错，要听我们小磊的。当然刚才我听艺林说那个就是熬夜熬久了，就是只要过12点真的会饿。我前几天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我发朋友圈、 那个方便面 啊，对。哎，你知道我那一天晚上吃了多少吗？就是在看那个看剧，然后看我这个人有点爱追老剧，看大宅门，你懂吗？ 哦， 就是但是那部剧真的很好啊，我推荐你们可以看一看。 是我最近正在看三国演义。 哇，是吗？ 那我看红楼梦。 就是那个剧我就看了，哎呀，人吃饭真香啊，然后一大家坐那块儿，我就真的忍不住了。我首先点了麦当劳，之后又点了外卖，之后又点了一盒泡面，吃了2碗香肠，又点了好多的水果吃。 这是在 真的看不出来你的肚子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哎，真的是 短巷肚里能装麦当劳。 对，就是很吓人。但是确实是吃完就后悔了，而且你吃的很多，睡的就不是很好。 是的。 所以还是要 就是像我们小磊说的，要健康的饮食， 虽然 同时呢也要注意睡眠，对，非常重要。 虽然非常勉强的做了夜猫族，但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夜猫族。 对对对，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做了，能做的事儿就不要拖拖拉拉的。对， 好了，那这个麻辣烫呢就到这里了。 是的， 下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女神下午茶。今天下午茶呢，在节目开头也说了，是这个结合电视剧《小情人》和大家聊一聊这个90后关于妇女和父子关系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趣事儿吧。 是的，好的。那今天就是先让我们小磊给我们播放一段《小情人》的介绍片吧，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电视剧的 剧情介绍，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能没有看过。 对对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 哎，在这儿。 好，到小磊可以播放一下。 哎，这个电视剧呢，就是主演是胡军和金晨。对，他们两个呢，就是以金晨扮演了一个非常搞笑然后非常开朗的一个女孩，但是在她爸爸眼里呢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学霸。然后胡军呢就是扮演她的爸爸，扮演她的爸爸。那在这个他们俩的这个生活过程中呢，女儿呢这个结合了奶奶、小姨当还有她的闺蜜，成为她的这个第一战线的帮助人 啊， 然后一起来这个帮她来隐瞒一些他出去玩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却被他爸爸发现了。那最后呢只能遣送回家。对，然后他又跟他爸爸做了一些斗智斗勇的一些趣事儿。这个电视剧呢主要就是一个都市情感剧，然后就讲述了这个90后的父亲与女儿之间的这种有时候非常严厉和这个非常生气的这种关系，有时候非常开心非常温馨的这种瞬间。 那我们也都是作为90后嘛，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聊一下我们和现在和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首先问一下小磊吧，你和爸爸之间是？ 我觉得我爸爸呢，如果你要问他是属于严父还是属于慈父的话，我觉得他是属于中间的，就是有时严厉，有时候是非常的活泼可爱，非常慈祥的一种形象。所以他在我对我严厉呢，倒不是像很多父亲一样是在学习方面严厉，他是在我的这个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上， 习惯， 对，习惯生活习惯上非常严厉。 对， 就比如我早上想睡到9点，绝对不可能，8:59绝对给你吼起来， 真的是，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信念，或者是他的， 但是也不允许你晚睡是吗？ 绝对不允许，10点准时关掉电视，关掉手机，关掉电脑睡觉。 啊，我第一次见小磊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那种很乖乖女的那种形象。 她的这个信念呢，就是觉得要想健康，必须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而且早上一定要吃早饭。 对， 九点 健康的夜猫族， 而且吃早饭呢，还是必须是9点之前。如果9点之后的话， 就 这个吸收不好了。 就是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啊，就说这个也是关于这个饮食上面的，还有我们睡眠上面的。他们说是最好的，就是9点之前是要吃早饭，然后8点之前要排便，就是哎呀，就可讲究了。不过我觉得这样是对身体最好的一个方法， 是 总比你吃那些营养品。你说你熬了那么多夜，然后再吃营养品更好。 对， 那小磊可以给我们放一下这个， 来看一下《小情人》的剧情版介绍，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可能它现在是有一点点小问题，所以 一会儿再来看吧。 对，我们一会儿再来看。 我们先问问嘉宾 说，对，依林再说一下你和你爸爸就是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看看父子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父子关系和父女关系完全不一样， 对，应该是像朋友一样嘛。 我觉得像朋友一样可能是想的有点多，因为毕竟父子这个与其说他是一个严父还是慈父，我觉得我跟小磊的情况可能比较相似，就是他也会有各种两种角色穿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主要我觉得父亲对于男生主要是一个起到榜样的作用，因为我父亲是一名中共党员，所以我也成为了就是入党特别积极，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积极分子 是 吗？是 的，是的，我是预备党员了。同时呢，他是一名体育老师，以前是一名体育老师，所以说对我体魄上的要求最近就很看不惯我，因为我这个 是不是又发福了？ 对对，是又胖了，所以说也会有一些矛盾，一些争吵，也主要是看到我一些看不惯一些我的不良的习惯呀，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生活学习的态度，就会给予纠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小树嘛， 它就会长，长歪的话呢就得用剪刀把它给剪掉， 对， 修剪枝丫，然后就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是我觉得我为拥有这样一个父亲，一个正直而又善良慈祥的父亲而感到 好像好像在写作文。 我刚想说 我的父亲其实就是有时像朋友，也有时候像这个父亲对儿子，也有时候像老师对学生那样，然后慢慢的这种熏陶和渗透， 是 然后促成了今天的你的这样的习惯啊，或者是思想。 对，没错。 那一梦呢？ 我这个就是和大家不太一样吧，就是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还是蛮严厉的，但是我爸爸就是很宠我，就是他有点溺爱，就对女儿，就是我觉得可能以后你有女儿， 我一定会溺爱她。 没有思考，就是男生一般有女儿的话，就会对女儿格外的宠爱，就是总想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她。 是 我爸爸小时候就跟我说，我爸说你想要什么，你想要月亮，爸爸都给你摘月亮，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我爸爸对我还是很溺爱的一种， 就是小 公主，有点过分了。 但是我妈对我很严厉 啊，就是父母和母亲，不是父亲和母亲 角色的 对 调， 对对对，一定要这个平衡，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严厉的， 然后 一定要 一 个比较宠你 的， 对 对，确实是。而且我觉得我父母这样的教育其实也还好，就是因为我妈，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严厉的那种嘛，然后而且我觉得严厉的话她也是适当的，不会揍你啊或者怎么样，她反而是像唐僧一样给你讲道理，你知道吗？会唠叨一下， 必须把这事讲清楚。 对，我妈妈是这样，我妈妈唠叨，我爸一般不吭声，就在旁边站着之后就然后等一会儿了，然后我爸再过来给我钱，或者是给我吃的，这样子，或者说啊，爸爸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对不对？哎，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休息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深入的讨论一下这个小情人的电视剧和我们的一些关于这个父子和父女关系的一些趣事吧。 没错， 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知道他的名字， 总是情难捕捉，回想三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摇篮曲是过时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助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1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恋情坑坑巴巴，心事密密麻麻，每次失眠都十分浮夸，只能听见影子孤单的对话，梦想抓不住啊，未来到底在哪， 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小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然后呢请关注北京青年广播98.2的微信公众的账号 是982魔力工厂， 然后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的直播呢，也可以来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 是的， 可以在 和我们实时互动， 在主页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状况啦。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易林， 大家好，我是易林。 这次不官方了 对，这次不官方了。那接下来就是接上我们上面聊的这个主题。 我们刚刚在上半部分呢聊过了这个电视剧《小青人》的这种简介和我们三个人分别的这个父子和父女关系。 是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吧，结合这个电视剧吧。因为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有时候能够找到我和我爸爸这种相处的影子，然后有时候呢又觉得电视剧好像似乎更能够这种表达更多人的这种，因为它会表现不同的这种形象。 是， 像有一个片段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 有些什么 胡军饰演的这个单子飞，他是爸爸，然后呢因为他知道了女儿逃学，然后甚至被学校开除了，非常生气，把他遣送回家。他当时是在香港大学读这个哲学系啊，然后 是他女儿吗？他女儿这么厉害， 哲学系 是啊，然后所以他爸爸一直认为他是非常乖巧懂事的学霸女儿，没想到他的女儿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想创业非常有独立能力，然后他甚至在香港开了一间自己的这个卖红酒的这种小生意， 还有想法，非常 对，而且他喜欢这个去酒吧什么的，去疯狂去刺激，然后呢后来被他爸爸发现了，他爸爸就给他制定了好多好多好多家规，然后贴在家里的这种墙上还有床头，然后他的女儿呢就非常的气愤，然后就激起了两人之间的这个斗智斗勇， 矛盾是吗？ 那这一连你的父亲有没有类似这种行为，像定家规啊或者定规律啊？ 家规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硬性的，因为我一旦有什么做的不对的，他就会指出来，就是比如说不能撒谎呀，像这种一般都是各个家庭里的比较常规化的家规。但是定的更多的是计划， 就是每次贴一篇计划在墙上，说你啊，这个这段时间要干什么，你下段时间要干什么，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 下段时间减2斤，下段时间减3斤， 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嘛，还 是。家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封建啊， 是 在我听了，就是刚才剧中的这个胡军，是胡军吗？ 是胡军饰演、 胡军饰演的这个父亲对他的女儿制定家规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女儿在一个很好的大学，这个香港大学读哲学系、然后但是这个女孩是很个性， 是非常有个性 啊、很独立，然后自己在香港创了一间红酒的这样一个商店，是吗？ 对，商店、对， 没错。然后平时呢也比较喜欢去这种娱乐场所玩，然后是一个比较个性的姑娘。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父母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父母应该让孩子个性化去发展，从小就应该这样。而且我觉得现在是时代在发展嘛，孩子一步一步的，你像这个从小，我就那天在微博上看了一个那个视频，现在好像几岁小孩都开始打王者荣耀了，是不是？ 我你不用在微博上看，我在现实生活中都看到。 啊、是吗？ 那天去吃饭，然后坐在窗户的旁边，他那个窗是落地窗，然后是一层嘛，然后就往外瞄了一眼，一看一个4岁吧，也就非常可爱的小男孩，然后 在那玩王者荣耀， 玩手游。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电子信息化时代了嘛，所以我觉得所以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比较追求这种个性化的发展的。像胡军这种的父母，我觉得咱们父母也多少会存在这一些因素。 是 目的呢，就是因为希望孩子可以安稳，可以踏踏实实的，比如说上大学，然后正常的工作，毕业工作，然后结婚，这样按部就班的， 对， 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父母就是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去沟通， 对， 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经常带着父母出去，让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对， 我觉得这样好好的沟通总比就是自己私下决定然后让父母生气的强，对吧？ 那这个胡军扮演的这个父亲呢，其实在这个方面定家规嘛，算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了。 没错。 那你们觉得这个严厉的父亲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就是会同意这个父亲要严厉起来吗？就是对教育孩子的时候。 玉林可以先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严厉有的时候是表面的严厉，就是是不是教育方法更加直接，这是一种严厉。还有就是说要求的是不是 真的那么的到位，或者是那么的就是符合你孩子的那种心理。 是的，因为父母总是想给孩子好的， 对， 但是未必是最合适的。 对， 好的未必是合适的。 然后我小的时候，我爸就经常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就跟我说，咱们家是很民主的，然后就是怎么啊，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说出来。然后当我 爸爸是这样说话的吗？ 不，就是我是学一下啊。然后等我越长大以后呢，就是我听到民主这个词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他可能就是觉得我越来越大了，可能应该懂点事儿了，或者是他 的 工作越来越忙了， 确实是。 然后就可能更加直接一点，会用一些交代命令一点的口气， 直接要求你。 是的， 其实我爸爸也是有这样的这种要求的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不算是严厉，他毕竟女儿嘛，然后生活在这个北京比较遥远的这个外地，然后他也会不太放心，所以在这个大学啊，或者是暑假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要求你，不准晚上外出，要求你不准，就是晚起。对，就这样， 就是正常把学业都上完了，然后保证你的安全的情况下就 OK。其实对你要求也不是对，其实父母对孩子要求就是一辈子平安幸福， 对， 简简单单就好，就并不希望你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侧面的还是可以理解一下我们的父母啊。 对，但是其实太过严厉，就像定家规会引起孩子的这个 逆反的心理。 像我们这个剧里的金晨扮演的女儿呢，就最后 斗智是吗？ 对对对，斗智斗勇。 对， 然后她怎么斗智的呢？我给你们讲一下吧，就特别有意思。 讲一下， 对，其实但是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如果有小孩子在听的话，不要效仿。 对对， 这是一个剧情啊。 是的， 他不是爸爸定了很多家规，就是给他禁足了，禁闭了，让他面壁思过， 真的是这样哦。 然后在这个房间里不准出去，然后呢，他就用绝食来这个挑战他的爸爸。那他爸爸没有妥协，你觉得吧，看你能有几天不吃饭， 还减肥呢。 但是这个金晨很漂亮，很瘦。然后呢，他就开始想方法了，求助闺蜜， 然后闺蜜呢给她叫了外卖，叫了这个快递，然后这个快递到的时候呢，就说你能不能帮我逃出去？然后这个快递小哥非常热心啊，就说这是我们的名片，然后给她了一那个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就说第二天你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帮你逃出去。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越狱似的。 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小哥就拿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外卖就是快递的打包盒，然后把自己装在了里面，然后把自己装在盒子里面之后封好了，然后快递小哥给他用这个货车拉出去了 啊， 然后就说好了，你可以出来了。 煞费苦心、啊。 不是我，那得多大一个？哦，不行，我回去一定要看看这个剧。我主要对那个包装盒很感兴趣，居然还有那么大的外卖盒啊！ 对，然后这个出去之后还是被他爸爸发现了，然后又被抓了回去。 不过这个小哥还是个好心人啊、 这个是他闺蜜给这个联系好的。对，然后就让这个小哥这么做嘛，也是他闺蜜帮助他。 不过我觉得这幸亏是被抓回去了，万一这过程当中出点什么事情的话， 对对，所以就不要效仿，然后就以为这是那个演戏嘛， 演戏剧 要有一些戏 对对 戏剧化。 是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斗志的一个剧情啊，还有一个就是他爸爸又没收他的手机了，因为他联系了外卖小哥嘛，然后没收了他的手机之后呢，就让这个他就让闺蜜给他又送外快递，然后快递呢有一本这么厚的书，就是连续的四本一本集，然后他就告诉他爸爸现在要在家里好好读书了，然后呢他闺蜜把这个书呢就是中间还有很厚嘛，中间抠了一个空，然后空里放了一个手机啊，就这样然后放给了他，然后他爸爸就很好很好啊，懂读书了，然后就非常开心的刚关上这个房间门就不对啊，他怎么会读书呢，就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然后他又折返回去，一看他正在把这个书里的这个空的手机给拿出来，然后又被逮了个现行， 生气了爸爸又， 然后又斗智失败了。 是，其实我觉得 非常相似跟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 对呀、我觉得很好玩。那就是咱们小时候，我相信也是做过一些糗事儿嘛。 就这样的一些自己认为很聪明，却被爸爸最后发现了我们的这种小糗事儿。 对，那艺林有没有就是这种小时候这种事情，然后 太有了， 然后父母发现了，因为男生比较淘气， 对，比较淘气。 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电视，然后尤其是在写作业之前，父母还没下班，就是回家之前这段时间，总是我们偷看电视的高峰期。但是呢，父母回来以后一摸电视，觉得电视是热的， 这个液晶管 一定偷看电视。然后我就拿一块湿毛巾放在电视上，用电风扇吹着降温，然后把遥控器摆放的角度、位置、 这个、小朋友不要 全部计算好。 对对对。 然后等到父母回来之前，一听这个门锁外面有这个脚步声音，赶紧着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回到原位。在这之前还会把门锁好几环，以增加他进门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飞奔回我的房间， 充分的时间来消除你的这个心机， 去制造不在场的证明。 这么小就这么聪明啊！ 是不是从小喜欢看那个名侦探柯南？ 什么神探狄仁杰啊，那都是对吧？ 我学了几招是吧？ 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偷看电视， 是那就是没有写作业。 对， 我觉得还是想想小时候的事还挺好玩的。小磊有什么这样的丑事没有？ 其实我还是也是刚刚说的嘛，因为从小这个胆子比较小，然后不太敢做，但是也有做的时候，就是也跟看电视差不多，但是我不是看电视，是开电脑。 哎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 不要让我爸听到这一段了。就是小时候，那个电脑桌和学习桌我是一个，然后就是前面是电脑，然后在这个电脑下面呢，我就 等着你去犯错了。 我就写作业，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这个纠结吗？开不开？开不开？开不开？算了，写作业吧。然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看看这个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然后就赶紧开。然后一看这个电脑是开的，然后我就这个顺手就打开了，玩了一会儿4399小游戏玩了一会儿换装小游戏，然后到了差不多点了，我就把电脑给关了。结果我爸回来之后就问，哎，我走的时候电脑是开的呀，怎么给关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对呀、 就是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啥也不知道， 可能是自己死机了吧，然后就 对对 对， 对， 这个电源有点坏啊， 都有这样的小糗事儿。 现在想想真的是非常幼稚啊， 确实是，不过都是小孩嘛，也可以理解， 对，这种童言无忌或者 自制力， 对对对， 其实这个爸爸 在我们小时候就是承担起一个严厉的父亲的时候，也会有时候是孩子王， 对， 对，对，非常比我们还调皮呢，有时候 有的时候会这样， 对，就是非常可爱幼稚逗乐的孩子王的一面 是。那在其实在这个剧中有没有啊？ 在这个剧中确实有，因为刚刚说了，可能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胡军饰演的这位爸爸呢，就是非常的严厉啊，非常的这种苛刻，但其实他是非常的逗乐的。有一段呢，我记得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的奶奶，就是这个胡军饰演的这个爸爸的妈妈，在和他们家的这个阿姨一起看电视，看这个 TFBOY 跳的那个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然后他说子飞啊子飞啊，他妈妈说啊快来看啊，这个你看这三个小男孩多帅多好啊，然后他说妈我跳的比他们还好呢， 是吗？ 然后他就把这个裤腿一撩，然后戴上一个墨镜，然后就在跳那个青春修炼手册的这种经典动作，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是吗？ 然后他的妈妈都目瞪口呆，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还是有童趣的一面， 真的是笑出声了。 我觉得我们的父亲啊，就是虽然严厉，但是都说这个父亲的爱如山，是吧？如山，这个是 父爱如山， 对，父爱如山，很严厉，但是我觉得他严厉中又透露着那种细腻的感觉， 对， 那个跟母爱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说到什么？ 父爱如山，母爱如泉， 对，细水长流嘛。 对， 父爱就是，哎，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遇见一件事儿的时候，可能最后冲在前面的就是你的父亲。 是的， 对， 就是我们最坚实的肩膀和我们这种生活中的其实非常 是依靠。 非常非常坚实的一个存在和我们的小确幸，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爸爸有孩子王的一面，我就想到了我爸爸也是有一个这种像猴子一样，他有时候我爸是那个非常瘦的，然后就是我妈是比较胖的，然后我爸是比较瘦的，他就喜欢运动，然后那会儿我就和他一起去公园，当时可能是好像是高中还挺大了，他竟然教我爬树。 真的 教我圣树， 我爸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你是男孩子啊， 你们爸爸真的都是好可爱。 对，我说这怎么爬？他说你看，然后给你示范一下，蹭蹭蹭就窜上去了， 这样子。 对，我就 好活泼的爸爸。 对对对，这之前呢，他也是有时候严厉嘛，然后就是瞬间就觉得爸爸其实是非常可爱，然后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瞬间呢，我们之间的这种代沟啊、缝隙啊，其实都是没有了的，只剩下这种彼此的这种欢声笑语和我们这种一步步的这种增进的感情。 没错，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还真有点想我爸了。到下了节目之后，咱们一人给爸爸打个电话吧。 没错， 好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女神的秘密花语。女神的秘密花语，好的，把。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小磊。那最后的这段时间呢，还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老套路啊， 秘密花语， 秘密花语， 没错。 今天的这个 话题 呢是， 就是你做过什么回想起来很傻很搞笑？ 就是 刚才说了很多很傻很搞笑的， 也是这个话题啦。 对，那没错。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呢，有很多就是网友也是给我们 网友 留言 的一些非常搞笑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小的时候啊，小学的时候，以为自己加了谢娜和杨幂的 QQ， 就真的以为是加了， 就是头像嘛，头像你懂吗？ 还有这种仿号， 对对对，还有仿号， 我是哪个明星？ 是的， 而且你有干过这种正事吗？ 我真的是没有干过这种事儿。 那好吧，那我干过， 因为我从小不喜欢谢娜和杨幂， 我好像记得我之前加过谁呀、好像也是杨幂的啊，应该是谢娜的 QQ， 然后就是可激动了，然后告诉好多好友说，我有谢娜的 QQ， 你要不要啊？就是 我们那会儿一般传周杰伦，就是我有周杰伦的 QQ 啊，其实这是内部号啊，你们不要往外传，就给你一个人，就是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哦，我的天哪，还有这个样子的事情。 还有那个网友说啊，小的时候很认真的想过将来到底是选清华还是选北大呢。 哎，我哎不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真的小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没什么主见啊，没什么主见。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问大家都有什么梦想呀，都有什么理想呀。 我要上清华， 对， 我要上北大， 对，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我要当什么什么，我要当堂堂天元， 对， 我要当什么什么。但是当时就是啊，大家都要当这些啊。那好，我就是那我也说一个大的，就是他刚才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什么什么。但其实就是自己想干什么都不知道，我只希望就是下课的时候没有作业，放学时候没有作业，然后可以回家看电视，可以玩， 其实就是一些简单单纯的一些小想法。 对，就刚才不是咱们不是说这个主题是回想起来很傻很搞笑。 对， 我就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不爱学习，真的很烦学习。因为当时小学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刚上幼儿园，没有上学前班。你们有没有上过学前班？ 没有。 有没有上过学前班？ 是幼儿园吗？ 幼儿园之后就一过渡的那个， 我幼儿园都没有怎么上。 我当时就是没有上学前班，然后就是很没有规矩，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下座位，就是满哪转，就是满哪儿都转，然后拽老师裙子。这真的事情，就是我个人的事情。然后 你是小男孩发小时候， 然后老师说我有精神病，然后给我妈打电话说我有精神病，说你家孩子可能不太适合上学怎么样。然后等第一次期末语文考试的时候， 哎，一鸣惊人了吗？ 没有，是一鸣惊人了，考了全班倒数第一，56.5分语文呢。然后当时大家都，你想小学都是双百， 对， 什么90几就这样， 对对， 我就考了56.5分。因为我妈妈当时我妈妈是医生嘛，然后我就去医院，在那个楼道里大喊，我说当时我还觉得倒数第一是就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我就感觉 受到关注了， 对，就是第一名的感觉。我说妈妈妈妈妈，我就在那个楼道里喊，我说考了倒数第一，我说56.5分。我妈直接上来就把我嘴给堵住了， 我说我认识你。 就好丢人呐。这就是我想起来比较傻比较好笑的一件事情，就自己小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 对对对，就是非常单纯的行为呢，现在想起来就是特别好笑。 对对对，就是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还是小的时候，那时候最单纯。对， 其实小时候比如我们去超市啊或者小卖部拿这个5毛钱啊1块钱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零花钱。 对， 对， 真的就攥在手心里，买一根辣条一根烤肠。 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零花钱，我就是像买什么玩具啊悠悠球啊都得我妈亲自领着我去买，导致我现在一点理财能力都没有。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我现在拿到就是生活费的时候都觉得我该怎 么 花 呢？ 只有吃。 哎，对，就是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就关于小时候啊，就小时候的事儿，就突然会很担心。你说以后我们总会有孩子的嘛？就你说以后有孩子的话，我们该怎么教育？就很头疼啊。你说 人还是到时候随心吧，看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方式的话，我们还是就是严厉跟这种 到时候再说， 纵容，对， 都需要有的。其实就是再想一想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情况，就大概能理解他。 对， 对对。 但我相信父母应该也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但我们以后要是有孩子的话，肯定是理解第一，然后再沟通， 对对对， 然后再 说都是这么说，做就不一定这么做了，是不是？ 有孩子前提得是有女朋友。 对对对， 垮掉了怎么？ 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节目有我们的这个频率也有一个这个博虎点秋香，你可以参加那个节目， 是 不 是做一个硬广啊？ 对，做一个硬广。 晚上几点来着？7:30到8点是吧？ 对对对，到时候你可以说不定相到一个好女朋友啊。 还有小时候就刚刚说到攥着零钱去小卖部嘛，有时候以为口袋里有钱，然后去结账的时候发现这个纸啊，竟然是真的是纸，不是钱。 真的吗？ 啊， 还有这种情况。 我们的作业本啊撕下来放在口袋了，然后买东西之前，然后在外面的口袋这样摸了摸，哎呀有钱，然后你买东西的时候发现是纸， 欺骗自己。 哇，哎，你们有没有小时候丢钱这样的经历？ 有， 我就没有拿过钱，所以不会丢。 那就不要问你了。小磊有吗？ 我有丢过，就小时候嘛，就是说小时候丢过10块啊20、50都是啊，这个天大的 经常丢吗？还是 啊不，也是偶尔丢吧。嗯，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丢了200块钱，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要交一个什么学费还是什么的，忘了交什么，然后丢了200块钱。 嗯，当时是 我就哭了，我就真的哭了。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该怎么办？我说我爸会不会宰了我？但是回去我爸说，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就再给了我200块钱。 那真的是溺爱，真的是溺爱。 我爸就说一句，以后注意就好。 没错，我爸也会这样，就是以前丢过零钱或者是100、200的话，就说哎呀没事儿，反正是也不是什么大钱。 我爸就说你人没丢就行，钱丢了可以。 对，我爸也这么说过。 是吧？ 对对对，嗯，反正就是因为当时我也是非常自责，非常难过嘛。 对，我 当时不会再增加我的内疚嘛，就会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人好就行。 人没事儿就行，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关于父爱呀，还有 父女关系， 对，没错。说的我们三个都开始想爸爸了。 没错，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也开始就是想爸爸。当然了，如果爸爸在身边的，赶紧抱着爸爸亲一口。对，等一下我们下个节目也要给爸爸打电话。虽然我们的父亲呢平时对我们很严厉，但是一定要相信， 要 就是父爱呢，就父爱如山嘛。所以我们的父亲呢对我们的爱是更细腻的。 一定要就是懂得他们的对你的这种付出和他们的严厉，其实是也有道理的。 是的， 他们的爱呢，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学习越来越顺利，然后让我们在这种爱的这种浸泡下来健康的成长起来。 没错，同时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推了一部剧啊，就是《小情人》，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去看一看。 好， 然后看看我们的关于父爱。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活力 榜。 没错， 请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是的，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再见。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